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，只问是非不问立场，破击会。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，竟然今日入得咁影吓。今日就你见到啦，其实得我一个，嗱，应该唔有呢支咪，亦都冇呢啲咪，系啦，得我一个嘅啫。点解呢？因为其实琴日我啲同僚咧就冚唪唥去晒开票。咁所以呢，开票嘅朋友就梗係要特准休假添。咁所以呢，基本上就单打就搬咗嚟礼拜一夜晚啦。咁亦都其实上个礼拜五发生嘅事，大家而家呢一刻都好清楚，已经睇到好多唔同嘅言论走出嚟㗎啦。咁上个礼拜有人问我究竟开唔开 solo， 咁老实实啦，即係如果上个礼拜开 solo 嘅话呢，今日就冇嘢讲㗎啦。咁因为讲选委选举就讲唔到三节嘅，咁我諗用一节嘅时间讲选委选举先，又或者即係因为得我自己一个人吹，你要知道我自己冇咁多嘢讲，我咪刘墉係咪，你讲讲下又讲意大利政治又识，新基内亚政治你又识，係咪，我唔识，我成日得一样，我睇新闻乜呢我讲乜，不过我睇法呢有机会呢同好多人唔同。咁就选委选举点样讲，好简单，基本上我认为今次泛民 300% 大胜嘅。即係好简单嘅一个理解，因为点解出咗15条名单赢咗12条，基本上个成功率就已经非常之高，第一。第二就係你会见到佢出嘅名单都势如破竹，而且係基本上条名单有几个系全票当选㗎啦，呢一样嘢系非常非常非常之紧要。因为如果有听何俊仁节目嘅话呢，其实入面有啲内容都其实有啲人有个心理准备，就话今年呢其实建制派喺有啲界别呢系用啲散人去拆票㗎，即係譬如医务界呀，即係医务咩卫生服务界嗰啲呢，其实佢今次放弃咗一大条名单，就系、是谷晒自己一堆人去选。咁於是佢就揾咗啲散人呢，又三两个三两个咁去选，希望呢就插咗三两个去。问题就係话你见到泛民今次出嚟嘅成绩呢，就冇乜点俾人拆走啲票嘅。即係你选15个15个中晒，选30个30个中晒。你会见到即係就算係高教界，其实全部都系泛民嘅票仓系攞晒嘅。而好惊喜嘅就系譬如中医界啦，咁亦都阿胡医师得咗啦，咁有两个三个。三个入咗去啦。咁其实我又唔觉得真係话点讲呢，係有啲界别你係完全唔能够突破。即係我想讲嘅就係话讲个文化小组。因为点解文化小组呢，咁我系咪有份投票，基本上啲选民都系喺返个嗰个功能组别里面文化小组，即同文化相关产业嘅朋友去选嘅。而呢个界别多数都系咩呢，就系、是、团体票嚟嘅，就是、代公司投嘅。咁问题就系话今次你见到周博言都势空甲狼咁15个一张名单选晒佢。咁开头其实佢即私底下同我讲呢，其实佢心都唔系话太过有信心嘅。问题就系话既然上次都个投票率咁高，会唔会今次个投票率高到令到佢哋会赢呢咁样。因为其实最惨就係文化小组呢，你面对住所谓嗰啲叫对手呢，系嗰啲什么高志森啊、汪明荃啊、邝美云啊，即係大佬啊，咁大仔未试过邝美云俾 email 我嘛。我又未试过汪明荃俾 email 我嘛。即係我个人有啲恋母情意结，啲50多岁嗰女人 send email 俾我呢，系唔系我都要睇一睇㗎嘛。仲要嗰个系 personal email 嚟喎。咁系咪即系吸引到好多恋母情意结嗰啲契弟仔去投个票呢，系咪，好彩我带咗呢个掌心雷入去，所以琴日啲 number 呢冇画错嘅。咁你话15个一个都唔赢系咪好紧要呢？咁其实你睇返啲开出嚟嘅票数，你就会知呢对家建制派嗰边呢，最多票嗰个系汪明荃500攞几票。最低票嗰个应该系冇记错系460几。咁465啊。咁嗰个人系你唔识㗎，你要记住。咁所以就话成张名单里面，你会见到有啲人票数多，有啲人票数少呢， 系必然嘅。嗱，点解要指出呢一样嘢呢？其实多议席多票制呢啲咁嘅选举就同咧，大家去选嗰啲立业主立案法团嗰啲票一样。因为通常法团咧，佢就系、是、譬如今届管理委员会可能有七个，可能有九个，可能十一个，咁多数系单数啦，因为你投票嘅时候方便计数啲啦。咁问题就系话，你呢啲咁湿鸠嘅选举咧，多数都系就系、是、唔係多數都係，係講緊閉屋苑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多數喺啲屋苑度做過大維修，有所謂叫有拗叫過，多數都係一個裝一個裝上一個裝落嘅。咁所以就係一係你就呢個裝上曬去做你想做嘅嘢，另外一個裝咧落咗嚟做監察。因為呢啲情況，如果係你上一半人，我上一半人咧，基本上就好似而家立法會咁噶啦。即係你話俾我聽，而家你話有一半功能組別，咁但係問題直選嗰邊。所謂嗰另外一半直選嗰邊咧，其實你要做流會或者我要唔開會，其實係好易 column 嘅。你要知道，即係 IO 呢啲咁嘅濕鳩嘢咧，其實係你可能有過半嘅人開會咧，其實個會已經實聲啦。問題就係話我有心同你玩咧，個會開唔到咧，你個屋苑要傾大維修嗰啲嘢，冚唪唥搞唔掂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個屋苑啊採取就係話。虽然佢都系多议席多票制，咁但系问题就系因为屋苑呢啲湿鸠选票，我讲过好多次啦。其实大家有机会攞 pos 噶嘛，即系譬如我唔得闲投票，我俾一张 pos 你，你帮我投。咁呢啲情况就系话两阵对垒，好多时就系我立咗个 pos 就全部选晒我去做人，因为你要知呢啲咁嘅选举系冇中间派嘅。咁所以呢啲选举可以证明啲咩呢？唔系完全冇中间派，而中间派冇一个统领嘅人物出嚟。咁你可以睇到啲咩呢？就系话最坚实、最坚实、最坚实嘅保皇党。又或者最堅實嘅泛民，佢底票有幾多？好簡單，即係話保皇黨嗰邊，你出條名單最低票喎。咁嗰個人冇人識噶啦，嗰、那個唔係邝明云，亦都唔係高志森，亦都唔係汪明荃，佢有票數就四百幾。咁你同汪明荃係爭成百票噶嘛？咁你呢一個分別就係話，咁你嗰百票走咗邊咧？嗰啲唔係 proxy 喎，即係證明呢一班人投票，佢可能就係話我識汪明荃，我咪投汪明荃啦。但係即係選十五席排第十五個人，我唔識，我咁咪唔投咯。系嘛？即系我识好多喺会计啊，又或者有啲衰啲，可能做先生，其实做先生一啲都唔衰嘅。咁佢真系成张名单，有啲人我唔捻识啊嘛。边个叫田方泽？即系我唔捻识，咪唔投佢咯。咁我识嗰啲，我咪投咯。咁问题就系话，你呢一样嘢就会做到就系话，有啲人有好坚实嘅 fans， 即系譬如我有啲我攞 pos 嘅，咁你全票投俾我，就算系嗰人唔识，我都一定有贴票噶嘛。咁所以我确保到，就算我呢张名单最少人识嗰、那个，就系攞晒我贴票咧，佢都够赢。咁而家呢个选举就係睇到呢一个结果。即係譬如你见到泛民即係文化共融就对面啦，我哋而家文化同行，文化同行呢边呢最低票嗰个呢我冇记咗三百几。嗰、那个唔系黄秋生，黄秋生最低票啦。即係两边都唔系嗰个。呢啲咁嘅散人就係游走于两边中间，佢觉得自己系中间派呢，佢就得二百几啦。咁就扑咗街啦，系咪？十六个选十五个，咁梗系人扑街嘅。问题就系十六个嗰个系咪应该都有翻啲建制派嘅底票咧？咁问题就系话，咁你觉得见到黄秋生，你又唔觉得佢建制派，更加你唔觉得佢系黄师？你顶笼就觉得佢系一个演艺界啊，黄秋生一个咁嘅人。咁于是佢咪就得二百零咯，系嘛？咁冇办法啦。事实上就出咗嚟，文化界就一个入唔到。咁但系你问我系咪所谓叫咁悲观咧？咁又唔系嘅。其实第一你会见到个投票率好高啦。咁亦都当然好多喺唔同新闻亦都解释过，就系话其实两边都觉得社会撕裂。社会撕裂就唔系觉得自己一边想赢，而系你嗰边一定唔好赢。所以嗰票咧投落就系我否定你嗰个路线嘅。咁而家出咗嚟就係投票率高，而家两边个对垒就大概六四波啦。咁你六四波，咁你讲得出啲咩啫？基本上就係你下年会搵十五个人出嚟选，咁你就用返 40% 嚟做嗰个 baseline 囉。咁你话我觉得系咪完全冇得搞？唔系嘅，你要知道呢啲小圈子选举佢有小圈子嘅利弊，系咪？咁你咪多啲私人组织啊、私人团体啊去申请下啲咩康乐文化活动啊，要接受多啲咩区议会嘅捐助啊，咁佢啊 eligible 下年去选小圈子㗎啦，系咪？咁即系除非你话下年嘅选举已经系过咗政改，吓冇咗功能组别，咁就冇得讲啦。咁但系事实上下年系仲有功能组别噶嘛？咁你所以就系话，你既然你觉得抗争系要寸步不让嘅，又或者我哋系要步步进逼嘅，咁你既然定得呢一个路线嘅话，小圈子选举你做得啲咩你都要做。咁其实 令我最开心嘅就係你见到300 plus 嗰边个 campaign 啦，你都见到其实你一扭喺电视你见到㗎啦，其实啊呢啲係我嘉宾，嗰啲係我嘉宾啊，最窝收嗰个係邵伦啦，邵伦系咪我嘉宾啊，咁又系啦，咁啊黄任康医生系咪我嘉宾啊，亦都系搏击会嘅嘉宾啦，咁啊水哥系咪我嘅嘉宾啊，咁更加系啦，良心放射啦，阿浩华系咪我嘅嘉宾，浩华真系变常任㗎啦，系咪，咁呢啲人呢下个礼拜系会见到佢嘅19号嗰集，咁你会见到其实点解我咁刻意去揾多啲呢啲人上嚟，其实就係话你会知道就係喺而家咁纷扰嘅政治气氛底下呢，有啲嘢纵然你係非常之唔想做都好，但係当你有一刻你有个能力去改变个选举结果，其实你都係要好好用尽你呢个权力。即係我讲多一次，唔係话你完全唔同意呢个制度你就可以我所谓叫杯葛，又或者我所谓叫做投白票，即係你咁嘅思维就完全同教主冇分别嘅。虽然我都非常之尊重你，问题就係话你究竟问自己，当你有能力操纵个选举结果嘅时候，你係会觉得自己嘅政治正確紧要啲呀，定还是改变个选举结果紧要啲？而好明显喺今次选举又或者立法会嘅选举里面，好多香港人都觉得 ABC 系一个政纲嚟嘅。AB 是一个非常之 effective 嘅一个政纲。你其实唔需要有其他嘢讲㗎，係咪，收埋咁多嗰啲所谓叫做选举刊物选举单张，屌你老尾。你话俾我听，哇要点样文化，哇要注重咩平衡发展，要咩俾资源来文化。我真係问你汪明荃嗰班人，究竟上届 CY 有啲乜嘢政纲吸引到你支持俾佢，你係冇㗎嘛。即係你話我聽，上年係因為泛民呢邊冇名單出，咁所以你班人呢就全部呢就自動當選。Fine！ 咁我而家問你一樣嘢，你寄咁多政綱俾我睇，而家係報名都未報啊。首先就係話就算你報咗名你都要攞名攞夠提名先啦。咁你而家攞唔夠提名，宣布咗想參選嗰啲嘢，究竟你點樣試，即係你點樣睇呢啲人呢，胡國興咁就點啦，係咪，你汪明荃你係唔敢話俾人聽你係選一個咩人，係有咩 criteria 你都唔敢講。即係譬如氣候350，喂我覺得嚟緊嘅特首候選人必定要關心呢個氣候變化，佢一定要香港通過啲減碳嘅政策嘅。喂呢啲係好 precise 好 pinpoint 嘅嘢。譬如文化界嘅，我一定要你新嘅政府承諾我有一个咩基金，又或者呢个基金要有一个乜嘢嘅 scale， 你应承我呢、这个基金可以运作得到，可以帮到几多人。喂呢啲系好 precise 嘅嘢。你所谓叫文化共融，你有几多个人讲出呢啲嘢呢？冇，一个都冇。即较为识讲嘢啲嘅黄秋生，你夠胆应承我咩？你又唔夠胆应承我嘛。咁多个人 send email 嚟，系得一班人系会见主动去约见选民嘅啫。嗰个就系周博言。即系你唔好话俾我听，你汪明荃行出嚟系唔使面对选民嘅，咁你又唔卵使见你啲选民，即系仆街！我唔系你选民啊，你老尾，你寄嘢俾我，即系唔系你寄嘢俾我，我都唔知道今年原来我有票投，因为原来上年因为我嗰个界别咧系自动当选，所以我根本就唔知道自己系选民。喂，真系老老实实啦！你琴日睇新闻都冯华已经讲啦，其实有好多人系收唔到投票卡嘅，点解有啲寄个公司地址咯？有啲系唔知佢自己公司委任咗佢囉，佢又俾咗个假地址人嘅，唔撚知寄撚咗去边，你咪唔知自己嘅投票囉。喂好简单㗎喎。咁你阿汪阿姐啊，你寄到嘢俾我家要睇啦，但屌你讲啲咁撚空泛。即重要就係话有啲人呢系负资产嚟㗎啊，你同个死人高志深企埋一齐，我就冇办法，即我唯有就系当你系一个非常之擦鞋嘅奶共人士。咁当然你八和会馆，你话系你自己系一个文化组织，要成全中国文化，即系 which is fine， 我觉得呢啲嘢冇问题嘅。问题就系话你咁大班人，系冇一个人可以掉一个 criteria 出嚟话俾我听，什么形状嘅特首你系会支持？吓、即系选委选举系酝酿咗一个月个几月嘅事。梁振英系上个礼拜五先宣布唔参选。你 ABC 都最少话俾我听就係 anyone but CY， 我都知你究竟即係嗰个票会点投。当然你可以话俾我听，喂 ABC 喎、咁嗰个系叶柳对林郑，你系咪要投白票先？咁每个界别有每个界别嘅选择啦，係咪，咁亦都头先睇咗铿锵集少少。 咁喺周博言佢哋面对选民，亦都系问咗个咁活生生嘅问题嘅。咁 sorry， 呢个界别咧系投白票嘅，系嘛？咁但系好坦白讲，嗰时系唔知冇 CY 噶嘛。而家系讲紧就系话叶柳对 CY， 你个票够唔够投落叶柳度？如果你系一个忠于原则嘅人 ，A、B、C， 你个票就系要投落叶柳度。你比着我投个票，因为我系忠于 A、B、C 呢个原则，所以我个票一定要投落叶柳度。即系你话我含泪又好，含柒又好，乜撚嘢都要投落去到噶啦。即系你唔好呢几日系有好多人喺 Facebook 讲就系话呢个系一个不公义嘅选举，成日话俾我听边四个走出嚟有份做提名，四个人都会一样。我话俾你 ，Hell no！ 即系 You are dead wrong。你其实同两啲嘢冇分别噶。如果四个人行出嚟系一鸠样嘅话，点解 CY 呢年做到，即系呢四年可以做到咁多嘢，而唐真唔系唐唐系做唔到嘅，而唐英年唐英年系做唔到，话仆街食螺丝添。喂，有啲人系要柒，有啲人系觉得我系冇生跛，有啲人觉得我系俾个生跛出嚟俾你笑下，无谓而至。反为有啲嘢我就系唔敢讲。诶，林记琴日讲得好啊，吓、啊，我讲一样嘢出嚟嘅咋。你哋咁多个候选人行出嚟，你够唔够胆同香港人承诺？有一日中央叫你开枪，你点答？喂，好捻简单呢个问题。你俾梁振英答100次，我会 shoot in the face。喂，即刻 bang 噶啦！呢啲嘢你估听得少啊？吓、啊，二口六面大佬，呢、這个系会第一个已经承诺香港人系一定会有。防暴队出嚟镇压噶啦，讲咗俾你听噶，佢未捻选到嗰时已经讲咗俾你听噶啦。起码唐英年啊会督爆佢呢个大话。咁你话俾我听，两个系咪一捻样？即系我唔系同你讲边个好啊，而系同你讲边个衰捻啲啊。咁你就会知道，有啲人啲段数，即系讲真，即系香港人普遍咧系睇唔到梁振英嘅手影。佢做嘅咁多样嘢，我觉得即系香港人系。即系包括我自己啊，有边啲人系了解嘅咧？即系我谂从政好多年嘅人，同共产党交过手嘅人，可能佢会睇到多少少。即系你话刘瑞兆啊嗰啲，可能会睇到多少少，但系都唔一定完全明白梁振英喺后边做嘅每一样嘢，究竟个用意系咩嘢？即系你会见到佢有好多嘢，好多人系唔敢掂嘅，即系无捻端端 DQ 啲人做乜捻嘢啫？喂，长毛嗰啲年年都系咁搞噶啦，系嘛？选亲都系讲呢啲嘢噶啦。你个个人都喺嗰段誓言里面前前后后加嘢㗎啦，你而家今年系要搞咁多呢啲嘢呢？因为入面有内应，有人话有内应，於是佢提咗啲唔应该提嘅嘢，咁似要 DQ， 咁 D 撚 Q 咗啦 ,Q 咗啦，咁点解另外嗰四个人要 DQ 呢？刘小丽你话佢自己承认咗嗰件事，咁刘小丽啫，咁长毛嗰啲有啲吓。你系要每一个区都揾到两个人同一时间唔做，要确保你喺每一个区你都多席建制啊！屌你呢度好嘢，你根本系一个完全密不透风嘅一个思想。即系当初好多人个判断就系话，你 DQ 咗两个人，成件事会停。问题就系又有人又即系又复核啊，要 DQ 埋呢四个系嘛？阿傻强真系非常之尽责系嘛？香港人真系以你为荣啦。有好多嘢系 CY 够胆做，而其他人唔敢做，即系等于好彩就系九二八冇开枪啫。咁但系如果真系开咗枪，你觉唔觉得下令放子弹嗰个会系唐英年咧？我唔觉得咯。搬翻呢一套逻辑出嚟讲，几个人而家夹咗个头出嚟啊！暂时唔好讲胡国兴，胡国兴系傻傻地嘅。你话叶柳下礼拜三，咁就林郑又要重新考虑，咁曾俊华今日就辞咗职。呢三个人有冇同唔同嘅地方咧？有太多嘅唔同，根本上个管治理念，佢哋三个人都唔同。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佢哋三个人系有一个有政党背景，只要你嗰个就系叶柳。你话俾我听一个咁嘅人个思考模式会同曾俊华一捻样，即系你切捻咗我都唔捻信。曾俊华孭住嘅系自己一个个人利益，佢衰捻咗，其实可以翻加拿大翻美国，咁冇问题噶。要叶柳衰捻咗，系成个新闻党嘅事。你要知道叶柳系有好多利益可以同阿爷交换嘅，有时傻唔一定傻俾叶柳自己，佢傻俾新闻党得唔得咧？即系委任咗你新闻党吓，多几个政助帮起机嘛。大家明白㗎， 二楼最叻咩？即系帮人起机嘛。咁有支 B B 油，佢系识起机噶啦。喂，呢啲嘢曾俊华做唔做得出啊？曾俊华咪最多 suggest 你几个所谓叫前朝 A O 啊，过气 A O 啊，又或者哇一啲新嘅 A O 同佢有相同管治理念，最多都系呢啲啫。嗰啲揽过床头都系 A O 啊，你信得过佢系精英啩？你新闻党有几多个精英啊？喂，嗰啲系挂名入去嘅咋，容海恩嗰啲，屌你，你知佢答问题都喺后面做报警板嘅咋，佢又系精英，屌你，叶柳入咗去，佢翻中做律政司司长，可能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嗰一样嘢系有咁捻奇怪嘅，你要知道，你防梁振英嗰时防唔到，叶柳呢一个好捻难防嘅人，当然就系话叶柳至唔至于咁多内交。有所谓叫共产党嗰种组织生活，同咁多共产党喺大陆嘅干部有联系，佢哋交换嘅倾嘅系咩嘢？佢啲线梗系唔同 CY 嗰种啦。所以我讲一百次，两个人要揀，你讲你揀一百次都系揀叶柳，唔系佢代表好啊，而系话 CY 可以做到嘅嘢系你完全想象唔到嘅，即你 CY 嗰本电话簿一打开，屌你！2000个人，2000个都系共产党，仲有1000个唔喺呢部电话度嘅。叶柳你睇下，佢都有啲唔同嘅电话系嘛，佢都未至于就系话同阿爷深交到，即系呢个人最衰都系选完第日去中联办借票啫。呢个扑街唔系住入去中联办噶，喂 ，CY 嗰啲保家系中联办入边嘅人嚟噶，你老尾，呢个系完全两个 scoop 嚟嘅。你唔可能将佢哋两个嘢嘅，即系两个人嘅嘢同一时间去比较，就系话，喂呢个系小圈子选举，屌你个个人都阿爷任命噶啦，咁你唔捻好做佢香港人咯？咁你有边个立法会议员唔系要宣誓啊？咁你个个都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噶、哦，咁因为佢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就唔信佢啊？嗰啲民选嚟噶嘛，屌你！仲有一样嘢，所谓叫讲民望。点解十个人见到叶柳都识噏只麒麟？点解十个人噏叶柳，你都噏得出佢做过作过嘅恶？咁你而家啲人见到薯片叔叔噏到有咩恶呢？就系、是、前嗰排，就系、是、佢所谓叫唔回答四名立法会议员嘅问题。你先唔好讲，究竟大家系咪收到风，或者大家嘅判断，佢真系俾人扇咗镬。问题就系话，当个公众睇到一个政治人物嘅时候，佢俾佢嘅感觉系乜？了呢啲系民望一部分嚟啊嘛。即系你唔好同我讲嗰、那个完全系冇实质嘅证据，我第二节就话俾你听嗰证据系乜？喂，嗰啲嘢系你要知道，叶柳唔系一个冇情重嘅症嘅人，即系叶柳系讲紧，睇下嘢先。叶柳系讲紧七五年去考 A O 嘅人，曾俊华系82年考 A O 嘅人，喂，大家系有个底俾你 check 噶，你唔能够纯粹就系话。啊！你感觉上叶柳好衰，感觉上曾俊华好，所以你支持曾俊华系错嘅。呢啲纯粹系流于你嘅感觉嘅啫，唔系大家有正职俾你睇噶嘛？吓、啊，嚟咗少少题啦吓，呢、啊、啲应该第二节先讲嘅。讲翻第一节选委选举，选委选举做咩补充？基本上就冇嘢要补充。点解？因为我睇唔到功能组别系。又或者功能，即系唔选委选举唔系净系一样同选委选举有关嘅嘢，其实系掹住晒成个功能组别嘅利益关系。咁你系只系话俾我听，如果下届政改会唔会突然间35席功能组别突然间冇咗？咁如果功能组别存在嘅话咧，我都唔相信嗰个所谓叫做选委选举会突然间冇啊！即系唔好讲个83住，因为按民情嚟计咧，我个判断系831咧，应该系会撤。即系撤回831落闸呢件事，你见到梁振英死得咧，即系我都觉得张德江咧都唔活得几耐啦。即系我都觉得呢排大家日日要买嘅唔系信报，系日日要买嘅系城报。屌你咪，佢嗰啲风扇最准仆街，你信埋嗰啲咩 TVB 啊星岛啊死啦！屌你，即系当你 CY 第一个话唔选嘅时候，哇喺群鹰乱舞，大家出嚟选嘅时候，你突然间 CY 有一唔系你突然间无线有一个哇接近中南海嘅消息，话阿爷唔同意呢个选又唔同意呢个选，屌你收皮啦真系！我想问一样嘢，你 TVB 系咪用紧大电波？ 屌你，你用緊嘅係香港人嘅公共資源嚟㗎，而且嗰個係一個珍貴嘅公共資源嚟㗎。即係幾撚時 TVB 變咗你林鄭同埋葉劉選舉平台呢？即係你個成個新聞部係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咁，突然間我收到一個所謂叫可靠消息，阿爺唔撚，阿爺唔撚上呢個選，阿爺唔撚上呢個選，屌你咁同 ATV 有乜分別啫？我都收到個可靠消息啊，江澤民就死撚咗啦，一樣，兩件事係同一個同一個質地嘅嘢嚟嘅，點解你冇人嚟譴責 TVB 嘅咧？呢幾日咁多人驚嘅嚇，你冇人識噶，冇人知噶嚇，真係笑話到不堪，即係呢個時候真係冇辦法。有几个朋友私底下 PM 我问我，喂，嚟緊呢四年系咪好啦黑暗，即系坦白讲下 ,CY 未弃选嘅时候我都觉得未来四年系香港最黑暗嘅时间。因为点解永远系天光之前最黑嘅。即系你问我，虽然呢句说话好老土，问题系你黑完之后会光咯。呢一样嘢第二节我讲点解，转头返嚟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